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在家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我坐在主播的位置上，我要开始念那首定场诗了。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山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 啊，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 好， 哎，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今晚有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叶鹏。 哎，我们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能瞧啊 啊，对对对，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啊，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收看节目直播，参与互动。 对， 在这里衷心感谢来自天津玉变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王哥，赶紧谢谢，表示感谢。 今天我们节目的直播间依然请到了几位嘉宾啊，今天的颜值非常的高，主要因为没有于浩和郑磊所在嘛， 对 对 对 对，不被他们所累。 对，来叶鹏介绍一下嘉宾， 青年编剧李林。 大家好，我是李林。 哎， 欢迎李来，给个镜头， 来个镜头，来个镜头，对， 哎，镜头，来镜头。有个镜头， 这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啊啊啊啊！还有 还有，来自豆瓣电影的杨欢喜， 大家好，杨欢喜， 哎，欢迎两位哈。我们今天节目呢，依然为大家准备了以下几个环节啊，就是每日的网剧和网大的榜单推荐，还为大家准备了重磅的今晚戏中戏。当然，今天的戏中戏呢，和大家一起来围读的， 什么电视剧啊？ 终极三国之2017啊，这个呢确实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年龄层来说有一些不可逾越的鸿沟。 为什么呀？ 因为我没看过，真的。 你都没看过呀？ 我真没看过。 那行，那我更看不了。 因为前两天我们榜单刚刚推荐过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就是还在烫手的一部新鲜出炉的电视剧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围读的就是终极三国2017当中的桥段。 什么背景？ 那背景呢说的是金时空的止戈雷霆金宝 仨人， 哎，去往银时空要执行任务。雷霆呢一个不小心把金宝三的时空头盔踢下山，造成了一系列的撞击啊，使得山上的大岩石叽里咕噜滚下来，把正在桃园三结义的刘备给砸懵了。 这不就 啊，更惊讶的是啊，雷霆居然发现这个刘备啊，他居然是止戈的 时空分身啊。雷霆呢怕破坏时空秩序，就决定让纸哥留下来假扮被砸蒙的刘备， 就是反正也是一个穿越历史剧然后改编历史的这么一个事儿， 差不离儿吧。 那最后那一会儿咱们就听这趴怎么演吧，对吧？ 啊，行，对，因为我们今天请到了专业的编剧嘛， 对，编剧可以重新编一下， 没错啊，当然 现在赶紧看啊，一会儿来不及了。 好了，扯太远了，接下来要为大家进入我们的每日网剧榜单推荐啊。 好，第一部叫做《我的真心男友》，腾讯视频，播放量是170万，现代科幻网络剧《我的真心男友》，这个心还不是心脏的心，是吧？它是那个花心那个心， 芯片的心， 对，芯片的心，啊，讲述了一款秘密研发的恋爱型机器人的爱情故事，机器人的爱情故事啊。于真心是一款秘密研发的专门服务于大龄剩女的恋爱型机器人，实习医生啊林梦楠阴差阳错的成为了这个产品的首位内测用户，这于真心的热情追逐啊和啊这个王哥，一个问题，你打稿子的时候能不能把它打全了呢？ 为什么少一页呢？ 我哪知道啊，你自己。 对呀，为什么少一页呢？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你们俩有没有那页？这刚才那个谁，我们嘉宾还问呢，说什么情况，重大的播出事故是吗？ 对， 为什么我这上有呢？对不对？为大家今天推荐的第一部叫什么？我的真心男友，是不是？这部戏说实话确实能以170万的这种点击率出现在我们今天的网剧第一名，我还是很惊喜的。因为前两天其实刚有一部类似题材出现过，就是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你还记得这部戏吗？ 你说这个， 当时的男主演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呀，对不对？ 那你大学的同班同学，人家怎么演电影啊？你怎么就坐这儿呢？ 我们专业是播音主持，艺术专业。 你这时候播音主持了是吗？ 对。 哦，这时候不说人家那事儿了啊？ 对。 哎，你不能因为旁边有你们的小师妹，然后你就这样欺负我 啊？对，我们今天嘉宾当中啊，李林呢也是同样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啊， 对，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这是我们广院之曙光之交啊， 戏文系， 对 吧？ 戏剧影视文学，哎， 这个戏文系啊。啊，这我觉得就是在我心目当中其实挺伟大的 啊。为什么？ 因为国戏啊，就中国戏曲学院，也是戏文系特别好 啊。 其实表演系呢，其实并没什么新鲜的。 这两所学校戏文是同一个戏文写的，是一个玩意儿吗？ 应该不是学的是一个东西 啊， 但是可能将来专业方向可能不一样。 那边可能比较注重传统文化， 对，注重传统 的 戏曲梦 啊，原来是这样啊！ 对，咱们可以说一说网大，对吧？ 对，说说网大， 说说网大啊！ 对，网剧榜单第一名推荐完了，要为大家介绍网大。今天的网大榜单第一名啊，叫做《大宋奇闻录》。 大宋奇闻录， 对，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157万。动作喜剧类网络大电影《大宋奇闻录》讲述了一名都市女白领潘潇潇穿越到大宋之后啊，发现自己一直带在身上那个《大宋飞闻录》这本书上的字儿啊，正在逐渐消失，而这似乎和他对武松以及梁山众兄弟的改变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为了把历史扭转到他本来的轨道上，潘潇潇通过奇葩的比赛竞选，当上了梁山好汉们的带头大姐，带领众人开饭店、送外卖，努力筹备上梁山的路费。而在背后觊觎《大宋飞闻录》的神奇作用已久的大太监， 别往这拍，我就知道有这手。 受皇帝委派前来捉拿意图谋反的梁山众兄弟。同时呢，怀恨在心的西门庆也暗中伸出了他的魔爪。时代错位，观念冲突啊，潘潇潇和梁山众兄弟如何化解危机？当怀有男人当道传统观念的梁山兄弟遇上了现代豪放派女汉子潘潇潇，又会上演怎样的一段爆笑故事呢？这都需要我们到影片当中寻找答案。 就其实就中国这个传统历史题材的东西可说的特别多哈。 对，其实都是旧瓶装新酒， 就什么三国呀、 水浒啊、 西游啊、红楼，就现在都有基本上靠他的一种穿越的东西都出现了。 对，我们节目刚开播那段时间给大家推荐的好几部网剧网大的那个创意来源点其实都是西游嘛， 都是西游， 当时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天珠义什么的那个故事啊，对吧？ 包括什么叫聊斋，这都进行过一些 啊，没错啊，包括封神。 封神 演绎啊，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戏的题材啊。当然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叫做哀乐女子天团。 对，播放平台爱奇艺，但是播放量是121万。哀乐女子天团主要讲述了五个闺女，五个女孩 啊，闺女啊， 就五个小闺女嘛。 啊，对， 通过在这个葬礼上为逝者做告别仪式啊，不仅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还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了解了这个行业 啊、 其实这应该属于就是类似于 殡葬行业， 殡葬行业牧师那个概念可能， 嗯， 哎，差不多啊。甚至呢，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实现了人生价值的这么一个故事。影片呢，希望赋予电影治愈的能量，通过清新细腻的风格以及能够引起共鸣的故事，给观众带来独特的观感。那、给正在追梦的同龄人带来力量还有慰藉。影片通过清新独特的画风呢，从故事情节到画面质感，所有元素都刚刚好，极具治愈力。所以就是王哥，像您这种心灵受过创伤的人，你们多看看 啊！ 你是不是天天被郑磊跟于浩欺负？ 像我这样还有救的可能，像叶鹏你也别看了，我估计你也没什么救了。 谈下一话题， 治愈不了 母猪的产后护理问题。 好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网剧网大榜单第三部啊，叫做《天亮了，请睁眼》。 好吗？ 播放平台搜狐视频，单日播放量64万。 嗯， 一天醒来啊，发现自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封闭大楼，他遇到了和他有相同遭遇的人。 就一天是一人。 哎，对对，这人就叫一天、啊、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啊，有怀疑，有争执，有说不清的暧昧。当所有人决定寻找出路的时候，大家伙儿被一个突然出现的怪物打散之后，陆续躲进了一个大厅里，而这一切都像噩梦一样。就在这时，游戏设计者宣布，大家必须按照现场的这个，哎呀，怎么又少一下呢？什么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好了，看一下，抬头看一下时间啊，已经进入到了18:56。今天为大家推荐了一部网剧，三部网大，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当然，感兴趣的朋友呢，还是及时要到网络上进行点击啊。这个周末的时光过得如此之匆匆啊，希望周末最后一点时光能够在我们推荐的众多网剧和网大的陪伴之下，伴您度过啊。我们抬头看一下时间啊，要进入了我们整点的广告和报时时段了。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今晚有戏马上回来。当然在下半段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进行今晚戏中戏的环节。戏中戏环节呢，我们今天选取的叫做终极三国2017之当中的一个片段、啊、里面涉及了众多的人物啊，也会有不同的纠葛和纷争，到底角色是怎么分配的呢？这个悬念我们放到下半段揭晓。我是王哥。你是谁呀、啊？ 我是你的搭档叶鹏 啊。对对对，我们马上回来啊。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越想再往前走，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 我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遍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配件加打冷配马路。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北京时间19点01分，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 FM 98.2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叶鹏。 我们今天节目呢依然请到了两位青春靓丽有才华的漂亮的小姐姐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青年编剧李林。 大家好，我是李林。 豆瓣电影的杨欢喜。 大家好，杨欢喜。 欢迎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上半段，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今天的网剧榜单和网大榜单。当然，在下半段一开篇，我们还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频率啊。FM 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订阅号、公众账号啊，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对，同时也可以搜索花椒平台，我们进行同步直播。 对，另外呢，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了，接下来下半段重头戏，今晚戏中戏。我们刚才说过了啊，今天的戏中戏呢是为大家带来了《终极三国之2017》的桥段啊， 没错啊 啊，这个背景呢我们 没人看过，关键是 主要是他太新了， 太新了， 他太新了，因为在上一个月还刚刚登上过我们的榜单推荐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啊，这个金时空的止戈雷霆和金宝三在去往银时空执行任务的时候，雷霆啊一个不小心把金宝三的时空头盔踢落到山下，造成了一系列的撞击，使得山上大岩石滚下来，把正在桃园三结义的正儿八经那刘备啊给砸晕了。更惊讶的是，雷霆啊居然发现这个刘备是止戈掌的时空分身啊！这个雷霆呢又怕破坏时空秩序，决定让这个止戈留下来假扮被砸晕的刘备。 对， 我们今天角色也 先说看多少人是吧？ 啊，对对对， 看啊这里的啊，雷霆 啊，雷霆， 止戈，金宝三， 对， 张飞， 关羽， 关羽，王哥这几个人？这五个。 六个吧， 五个， 哎，五个，那就证明我们今天要有一位要身兼两个角色啊！来，我们的编剧给分一分，好不好？ 对呀， 分分角色， 对， 分配一下角色， 对，分配一下角色，咱们几个谁都演谁，哎， 对， 您说了算。 哦，这 啊，这对， 那师姐来雷霆 啊，这一定是在叫我的， 担当如何？ 好的， 哦， 我来演雷霆， 好。他不行，他还得来一个，因为后边就没有雷霆了。 刘备吗？ 对，你再来一个刘备。 行吧，我演个刘备。 一个角色吗？应该。 那我就再演一个， 不对，刘备和止戈是一个角色。 关羽，行吗？关羽。 再来一个关羽。 关羽， 行，他就 张飞更适合你。 哎，对，王哥， 行， 这个太适合你了。 我感觉我后腰被人捅了一刀。张飞就张飞，雷霆和张飞。 张飞啊，张飞， 辛苦。那帅哥您就止戈吧。 谁？等会儿，你去。 这个词儿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知道你说的是王哥，对， 主要是个广播节目，大家看不到嘛。 好，这个解释 说都可以。 这个解释太好了，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我来止戈是吧？止戈后面还有谁啊？止戈就是止戈， 对 吧？好，然后还剩一个关羽，还有一个 金宝三和关羽。 对， 我自己找一词儿少的吧，关羽。金宝三， 好嘞，可以， 行了， 行吗？ 那就这样， 那就这样吧。 啊，好，我们正儿八经的，啊，来一遍，好吧？ 来一遍吧。 啊，来一遍 啊。那个谁给打个板， 你先等会儿，这人物性格什么内容什么怎么？ 对，大家的语气啊，就是怎么 啊？我前面不介绍过了吗？ 我听得懂吗？ 金时空，银时空啊！ 对吧？你都说乱了，我就听你把刘备砸死，差点没。 没死，这一个不小心把大石头滚下来，把刘备砸晕了。 他还得装刘备是吧？ 史哥装刘备嘛，哎，对不 对？ 对 对 对，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故事啊。 那怎么着？咱们开始啊！ 打板， 吧唧， 走你。志哥，当初剧组发你通告，让你去演刘备，你演了吗？ 那通告我是接了。 等会儿 啊！ 现在啊，那银时空的分身快要死掉了，你能见死不救吗？ 不能啊，不能。可是我呀， 那你还能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 没有， 是吧？不过你放心啊，我也绝不会逼你的啦。这是一个民主的时代吗？咱投票吧，赞成直哥留下来演刘备的请举手。民意要你演刘备呀，没关系啦，等那个刘备伤好一点啊，马上就给你换回来。 可是哪有那么简单啦， 啊， 我又不了解刘备，要我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办嘛？我要怎么演？这样演吗？这样演还是那样演？这样演，你告诉我怎么演嘛。而且重点是，如果我抓起来的话，会影响时空秩序哦。 阿武同学，我告诉你，人生啊，就像是满满的大平台一样，我们都是演员，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到，你一定会做得到的。 哎，什么满满的大平台了？而且你什么时候讲话变得那么有深度了？ 剧本这么写的呀。这位英雄，我大哥二哥的命都在你手里了，你同意我们一起上天堂，你不同意我们就一起下地狱。志哥，你能帮别人的时候我们都不该犹豫，快帮他们换衣服，快点。 这么快？我还没准备好了。 脱衣服，脱呀，先脱，快点快点。 来，先把这个 C 曼带上，我们这边都用这个。 我自己脱，你温柔一点好不好啦？ Sorry。 裤子啊，金宝三。 好啦， 裤子很难脱，不要乱摸啊。 Sorry。 你行不行啊？ 你自己脱。 雷霆同学，你不要转过来哦。 鞋还有鞋， 小声一点，躺下，装死。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还没死啊？ 你是不是偷袭我？ 有吗？ 在看什么？ 没什么啊，没什么。大哥还没有死。 大哥， 关羽竟然是钟万钧同学的分身。 大哥还好吗？ 我没事。 大哥，你裤子怎么脱的？ 我是怕大哥压得难受，像放屁嘛。 对，我其实喜欢脱裤子放屁。 大哥，你没事真的是太好喽。 对哦， 大哥功力深厚，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吧？ 不是，可是好像还是有点痛。 哎，对了，咱们能不能重新发一次誓啊？ 为什么？ 因为我想把那句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给去掉。 不行。 其实可以去掉啦。 大哥不行啊。 算了吧。 大哥，怎么觉得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任何人被大石头压都会变的，更何况是大哥啊。 也是哦。 啊，这样自信，这样野心，可是干嘛摇头啊？ 好，既然大哥醒过来了，我们就把剩下没说完的誓词说完吧。 好， 从今以后，三人同心，天地为证，若背义忘恩，有违誓言，天人共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那么以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了，大哥二哥。 天哪，我能瞒多久啊？ 大哥，你真的没事吧？ 没事啊。王哥，我有一个小问题。 请讲，兄台请讲。 对，就 大哥您请讲。 对，必须吐槽一下，这个网剧有收视率吗？啊， 那个你看。 啊， 金生十二涛说16集以后就没更新了，直哥是闷骚型的。那黑鸭说如果不看视频真的以为是在找群架。 可不吗？看都没看过，换人再换。 不是，主要是因为这个剧本啊，它可能是不是特别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审美取向，对吗？就我们得问问专业人士啊，来问我们广院的未来之曙光，我们的小师妹，来自戏文专业的李林啊，你从专业角度来解读和解析一下我们刚刚演绎的这剧本，可以实话实说？ 可以实话实说。 给你权利。 权利是有了，但突然觉得很紧张， 不知道从哪下嘴 说起 啊。对对， 这个剧本吧，大概就差不多了啊。我不知道要怎么评价它。 为什么十六集之后就没有更新了呢？ 因为实在是写不出来这么无聊的东西。 这个事情我也很。这回解释了为什么这部戏我没有看过了吧？ 对，王哥，我就特别欣赏你的审美， 对吧？对吧？这多少还是我还是挑食的，对不 对？ 像这样的剧本，那我们再来第二遍， 那就得变了，那必须变风格了， 必须得变风格了， 对 了对 对，要不然就真的以为是像是在吵群架，是不是？ 对的。 李林，你是哪儿人？ 我黑龙江人。 家里有方言的？ 家里没有方言。 你不知道吗？ 东北话不会说呀。 不是， 我告诉你，黑龙江人是普通话最好的一个省 啊。我知道， 是吧？因为你就是、 我师姐是，人家是专业的啦。 哎，对，那个谁，欢喜呢？欢喜是哪里人？ 北京的。 得行， 然后 方言 完了， 并没有方言， 并没有方言。 你要换一个风格嘛？ 啊，您请讲，说说您的高见。 哎，舞台剧版的。 哦， 一个这么无聊的东西。 啊，你来给我们这个说说 起个范儿。 知客。当初剧组发你通告，要你去演刘拜尼，你演了吗？ 哦，我的老伙计，行， 对吗？ 可以，行， 对吧？ 没问题。 人不用换吗？ 人想换吗？ 随便， 想随便呐。 那王哥你怎么样？ 我你们俩呢？问问你们俩意见，想换角色吗？ 我觉得蛮好的， 蛮好，那就这样吧 ， 那就这样，好，我们舞台剧版的。终极三国2017第二集第二版，走你。纸哥，当初剧组发你通告，要你去演刘备，你演了吗？ 那个通告我是接了了，可是 现在银时空的分身快要死掉了，你能见死不救？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可是我， 所以你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没有。 是吧？不过你放心。我也不会逼你的啦，这是一个民主的时代，我们投票吧。赞成纸哥留下来扮演刘备的，请举手。民意要你演刘备呀、啊，没关系了，等刘备伤势一好，马上就会换回来。 可是哪有那么简单了？我又不了解刘备，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演？这样演吗？这样演还是这样演？这样演，你告诉我怎么演吗？而且重点是，如果我被抓的话，会影响时空秩序哦。 阿武同学，我告诉你，人生啊，就像是满满的大平台一样，我们都是演员。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到，你一定会做得到的。 什么满满的大平台了？而且你什么时候讲话变得那么的有深度呢？ 剧本是这样写的呀。 这位英雄，我大哥二哥的命都在您手里了，你同意我们一起上天堂，你不同意我们一起下地狱。纸哥，能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都不该犹豫啊，赶快帮他们换衣服，快点。 这么快？我还没有准备好了。 脱衣，快脱。 来，赶紧把这个西满带上，我们这边都用这个。 哦，好好好，我自己脱好了啦，你温柔一点好不好吗？ 抱歉抱歉。 裤子，金宝三。 OK OK。 裤子很难脱，不要乱摸呀。 抱歉抱歉。 你行不行啊？ 请你自己脱。 雷霆同学，不要转过来哦。 鞋还有鞋。 小声一点。躺下，装死。二哥，二哥，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还没死呢！ 你是不是偷袭我？ 有吗？ 在看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大哥，大哥还没有死。 大哥， 关羽竟然是钟冠军同学的分身。 大哥，还好吗？ 大哥说他没事。 大哥，你裤子怎么脱一半？ 我是怕大哥压得难受，想放屁吗？ 对，我其实我喜欢脱裤子放屁。 大哥，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对呀。 大哥功力深厚，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不是，可是好像还是有点痛。 对了，我们能不能再发一次誓啊？ 为什么？ 因为我想把那句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给去掉。 不行， 其实可以去掉了。 大哥不行啊。 那算了吧。 大哥，怎么觉得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任何人被大石头压都会变的，更何况是大哥啊。 也是哦。 啊，这样也信？可是干嘛摇头啊？ 好，既然大哥醒过来了，我们就把剩下没说完的誓词给说完吧。 好， 从今而后，三人同心，天地为证，若背义忘恩，尤为誓言，天人共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赌，实践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那么以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了，大哥二哥。 天哪，我能瞒多久啊？ 大哥，你真的没事吧？ 没事儿。 快给我们一点鼓励和掌声好吗？ 就是 要 精神抚慰了，再念一遍精神会崩溃。 真的，就是我们已经非常非常尽力的在为这个剧本进行重新的灵魂注入和演绎。也希望啊，这部戏的编剧也好，制片人也好，导演也有导演，不是动画片吧啊，就是导演也好啊，动画片也是有导演的。 动画片还有导演。 对对对对对啊。希望主创团队如果听到我们节目的话，能够引起你们一些思考感悟，在午夜梦回的时候能够有为下一部戏更多努力的这种动力吧。 这是什么什么好的片子，一定是剧本首先得特别特别好。 对，没错， 读着现在有意思，那读着我们觉得可能就是稍微有点问题的话，可能演出来就更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像咱们吃饭一样，你不吃呢，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个你咬下那一口，它东西到底怎么样，什么味儿。吃过以后呢，发现这东西不对，就不能再吃第二口。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对， 就是这感觉。 对，所以呢，我们今晚游戏这平台呢，也是一个非常勇于尝试、有承担责任和试错勇气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所以16集以后不更新是正确的， 实在是好痛苦啊，对不对？ 太痛苦了。 哎，希望我们节目呢，既能够我们也能有勇气去碰雷雨这样的，这个大咖级的这种题材，我们呢也能够轻松演绎像这个终极三国2017这样啊，让我们觉得稍有些吃力的题材。 对，太吃力了啊。 对对对啊、也这个说雅俗共赏呢可能对俗稍有点不公平、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们也会有更多的这种剧本啊题材啊，包括新鲜的这种素材的选择为大家呈现出来。 对， 哎呀，就我们俩说半天了，我们今天其实请的嘉宾两位姑娘其实也都是 咱让影评人说说。 对 对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个豆瓣电影的这个年轻的运营啊，杨欢喜啊。这个欢喜，你所在的豆瓣呢，因为对于很多这个热爱电影的电视剧的朋友、影视圈的朋友们来说， 对对对， 凤飞闺孽。 对，其实本身我就很信服的，就我在选择看一个东西，我肯定先看看豆瓣 影评 怎么样。 对 对对。他要评的不好，基本上就不看了。王哥这种特别文艺的人就更喜欢这样的， 我特想知道这个三国二零一七中，三国二零一七他豆瓣评分多少？估计他你得现查吧。 对，我得现查。 对， 要不给我两分钟？ 给你两分 钟，你不但你 给我两秒钟， 直困，对，那就是张嘴就能说， 张嘴就能说啥？ 对， 确确实实有时候豆瓣的那个分数还是挺不会顾及情面的。 对啊，当然了， 对，他 差及不了情面，因为都是真人去投的。 对对 对, 对, 对， 他没法顾及任何人的情面。 对, 对, 对, 对, 对， 包括一些这个内容的评价哈、有些涉及剧透的，他会明确告诉大家以下内容涉及剧透。 对对 对, 对, 对， 不涉及剧透的呢，你看一看，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观影思路啊。也确实是我会把豆瓣奉为避雷针，你知道吗？ 对，就是太次，就影评分太低，真的就没必要看了， 自动隔绝。 对， 你查出来没有啊？ 暂无评分 啊，暂无评分是吗？ 哎哎哎，因为各种原因吧，有的时候太新，有的时候那个评分人太少，就都会产生这个暂无评分。 哦， 所以需要更大力的推广一下这个戏、然后让大家多去评分，然后它评分就能出来了 啊。 那你作为一个影评人，你觉得就是吧？你觉得这 我得看看， 还得看看演的怎么样的、 对对 对, 对, 对 吧？ 对 对, 对， 这个剧本人的编剧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说的剧呢，我们又实在是没什么好看的，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尴尬的事情，是不是？ 对。 不过确实说实话，因为《终极三国》它现在叫做《终极三国2017》啊，其实早年间我是知道《终极三国》这个题材的， 有这个。 对，我并不知道现在的2017和当年的《终极三国》那几部啊，一二三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当年的《终极三国》是台湾的偶像剧，当时我记得好像还有这个当时台湾的一个这个歌唱组合叫5566， 哎，我居然知道， 我难过都是忘了你忘记我五五六六啊，他们那里边这个几个主唱啊什么的。在里边饰演了角色，当时这个《终极三国》一二三，可能那应该是在06、07、08、09年这几年间的事儿啊，还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台湾的那种电视剧的制作流程 和台湾腔了呗， 制作风格出来的电视剧。但是呢，里面的题材设计了一些稍玄幻，我记得人物造型就是那种杀马特，绿的、蓝的、紫的，一撮一撮的，然后穿着西装都扮古人，他有张飞、有刘备，然后有小乔什么的，有乱七八糟的这些人啊。我大学室友有人在看 哦，对，你也听见了。 对，我知道他在看，但是因为我一看到穿着西装，然后五颜六色头发，然后又有这样， 实在接受不了了。 对，我确实可能不大是我的菜啊。嗯、但是当年我记得《终极三国》头几部评分还是可以的，还是有很多粉丝的啊。如果要是同一部制作班底制作出现在这样戏的话，我觉得等于是狗尾续貂 啊。插一句，《终极三国》2009年的分是7.2， 是 作为华语电视剧来说已经相当高了， 相当高了吧？ 09年， 你看我说嘛，06、07、08、09年这几年间的事儿、 嗯。 而且当时我记得《终极三国》还有很多相关的这种周边的活动，比方说什么线下的见面会。对呀，包括一些周边产品啊、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所以呢当年也积累下了相当多的人气和口碑。 真是，如果确实是差一点的话，就像王哥刚才说的，就狗尾续貂，确实有这个问题。 对对对，现在明显已经能看得出来，估计可能是要对于当年终极三国一部分粉丝来说要伤心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消费情怀。从09年那部戏到现在过去也已经快10年了、嗯、八年过去了之后，大家万众期待的说终极三国能够有新更新番，结果要是出来是这样的东西，会让大家觉得还是不要更了，那最起码还是一份回忆。而现在的这部戏我毕竟没看过，不好说，但是多少可能会有一点这伤了大家心的感受，是不是、 嗯、 说到当年看的那些台湾的电视剧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能勾起回忆的。 台湾电视剧还是很好， 对， 还是很好。 你看《终极三国》能够在09年那个时候偶像剧还很风靡的时候， 对对对， 依然很风靡的时候，还不像显现现在台湾偶像剧这种颓势的时候，你的得分能那么高，证明还是它有可取之处的。 嗯， 你印象很深刻的台湾的偶像剧都有什么？ 我印象最深的台湾的偶像剧，就是我没看过台湾的偶像剧。 真的吗？ 不是，肯定看过。我想想啊，这个 什么薰衣草啊，什么王子变青蛙呀、啊嗯，放羊的星星啊， 不是你得 什么绿光森林呢、啊？ 不，你得往2001年之前想。 流星花园啊， 对 啊， 没有青春过吗？ 他的青春，咱们的青春不在、 哦。我四岁的时候，我这边小朋友管我叫老爷。 那喊老爷，你爸会不会跟你一起答应？对吧？行了，老年人你先边去吧。 等等，你们说。 来问问李莲，印象比较深刻的台湾的偶像剧。 其实比较鼻祖的大概就是《流星花园》吧。 啊， 《 流星花园》 鼻祖，合着我看的都是鼻祖了。 对，因为我下面一句就是，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大家都要就是守着电视机去看《 恶作剧之吻》什么的啊。 对 对 对， 一吻定情，嗯，对对对， 都很。但那个时候，其实现在回来看，我觉得也蛮经得住看的，很难看。 除了造型之外，还可以。 造型 我们就不要谈了。 他在当时那个造型可以、啊、 对，当时真的 你现在看是有点那啥了。 对对 对, 对， 当年看还是很那啥的、 啊、对，当时看起来真的哇，好潮，好洋气，好帅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现在看起来虽然有些造型还是有些辣眼睛，就时代的变迁嘛、嗯、但是看剧情依然还是让我们觉得有的看， 有的看，有的看。 就是其实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受，当年看的时候没有感觉，现在回头看还觉得有一些很多嗯 看懂了的地方 东西，对，恍然大悟的 东西啊、当年还不是特别看得懂的。 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啊、 当年他上小学， 感觉就是影响力还蛮深的，就是学校里的男生都莫名的四个人串成一串走， 然后前面都留了一个像门帘一样的发型，对不对？ 扎一个发带 啊，菠萝头， 菠萝头 对对 竖起来那个， 对对对。 觉得好看， 我记得当时那个叫薰衣草那部戏演的时候， 薰衣草也看过。 哎呦，就所有的那个学校里的小卖部和学校附近的小卖部，一个个小瓶里面装的那个薰衣草，然后小粒儿，还有那个什么小星星石头子什么的， 这个知道。这个知道， 你大几大四了吧？ 谁大四了？ 那一年你大四还玩这个呢？你 没有， 我们那时候就上小学二三年级还玩这个呢。 小学二三年级你就玩这个，你是不是也太早熟点了？ 对，薰衣草瓶，然后还有什么小贴纸啊？对对，还有那个信纸上面会印着，然后以及后来长大一点的 KTV 时候会去有那个当年的偶像剧的主题曲，对，再重新唱起来就全都是回忆。 王哥有笔友吗？原来？ 我没有，我字儿太难看，就是见字如面，然后所有人都不想再见面了。 我们那会儿还有这个呢， 啊， 还写呢。七四年那年， 八三 了又。 对，差不多那年。 没有谁呀？ 哎，你们那年不都用电报的吗？就拍字的吗？ 我们那会儿都是莫尔斯电码，滴滴滴滴滴。 对，早年间就是一说到这个回忆，尤其是像最近我的少女时代电影上映的时候，又卖了一把情怀，当这个偶像剧的主题曲，偶像剧的这个男主角重新出现的时候，让很多坐在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已经不再年轻的或者是妈妈们的朋友，已经开始觉得有伤感的感觉了。 放心，你过两天也有这感觉。 行了，今儿节目就这样了啊。 好， 这外面导播已经跟我们摆手了，我们下一档节目叫做《伯虎点秋香》，有非常高的颜值团队啊在等待着我们。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叶鹏， 哎，我们明天的今晚有戏。不见不散啦， 再见。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eet I knew, stood a girl that looked like you. I guess that's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 you moved to West LA or New York or Santa Fe or wherever to get away from me. Oh, but that one night was more than just right. I didn't leave you, cause I was all through. Oh, I was overwhelmed and frankly scared as hell, because I really fell for you. Upside to a downward spiral, my love for you went viral, and I loved you every mile you drove away. But now here you are again, so let's skip to how you've been and get down to the morning friends at last. Oh, but that one night is still the highlight. I didn't need you until I came to, and I was overwhelmed and frankly scared as hell, because I really fell for like you. I guess that's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